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98集，简谱。不就是双泛音跟左手拨弦？双泛音不就是指腹浮于弦上，不用按下，需要找好音准的位置，让弦震动的位置受控。至于左手拨弦这个动作技巧比双泛音要难，但只要对小提琴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手法。知道这些很自豪吗？琴闪的关键点并不在这些，而是琴羽对双泛音跟左手拨弦的技巧并不熟练。他双泛音十分僵硬，弦振时好时坏，右手触摸弦的时候有些呆滞，使得发出的振音并不流畅。还有他的左手拨弦问题就更大了，琴羽拨D弦的时候总是很沉闷，因为他不敢用力。琴闪估摸着琴羽自己也试过，若是声音清脆，那他肯定会碰响E弦。总之琴羽的基本功还是可以的，但技巧绝对不过关。可琴羽又偏偏要在一段曲子中炫技，使得一段曲子硬生生被破坏了美感，这是琴染一句不流畅的由来。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只是拿出耳机塞到耳朵，找了个凳子坐好，把音乐声调到最大，整个人眉宇间的烦躁才慢慢地缓下来。因为随着琴羽的一句话，整个小礼堂的气氛瞬间沉下来。乔生收起了脸上的不经意，他转了转头，有些冷笑地看向秦羽。秦羽不太敢看乔生，他一只手的手指掐着掌心，微微闭了闭眼，然后对着徐瑶光开口。 所以你就任由他在这里吗？ 徐瑶光这会儿也回过神，他看了一眼秦染，清冷的一双眼中眼瞳很深，又侧过身跟秦羽说话。 你作为一个小提琴手，势必要受到各种专业跟不专业的人点评，没必要计较。 如果我说他在这很影响我的心情呢？我无法再拉下去。 秦羽也不看秦闪，淡淡的开口。徐瑶光没有立马回答，他思考了一下，然后看向秦闪，意思很明显。秦羽终于松下一口气，站在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坐着的秦冉。乔生张了张嘴，他跳起来不可思议地喊道： 徐少。 徐耀光还是没说话。秦冉手里的手机动了一下，林思然打了电话过来，他接起来。表演已经到林思然了。秦冉站起来，取下耳机塞进兜里，半眯着一双杏眼，漫不经心地朝乔生说：到林思然了，走了。乔生似笑非笑地看了秦羽一眼，眼里都泛着冰碴子，然后跟在秦闪后边直接离开原地。两人走后，小礼堂又安静下来。徐瑶光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依旧冷冷淡淡地看向秦羽。 人走了，你继续。 秦羽刚拿起小提琴，徐瑶光的声音又淡淡响起： 你姐姐会拉小提琴？ 虽是问句，却是肯定语气。 她小时候学过，但不认真，学了几年就没学了，还把人家老师孩子的头给打了。 秦羽开口，徐瑶光点点头，不再说话，眼神有些放空。秦羽后来注意了他，发现他听着也没有之前那么认真了。门外，秦冉已经看到了林思然，他落在九班其他要表演的人身后。秦冉清了清嗓子，低声开口：想什么？大部队都走了。 好像看到个熟人。 林思然微微皱眉： 也不确定。 林思然又回过神来，从兜里摸出一个拇指大的玻璃瓶，里面装了一颗植物，直接递给秦冉： 拿着。 什么？ 乔生凑过头来看一眼。林思然笑了笑，风轻云淡的： 一根草，没什么。 听林思然这么说，秦冉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乔生没有太在意秦冉的表情，只是认真看了眼，发现真是一棵草，瞬间也就没有说什么了。女生真的很无聊。晚上，秦宇排练完，一脸思绪地回家。宁晴正在家里跟人打电话，一脸喜气的样子。秦宇坐在沙发上，没去练琴。等宁晴通完电话，他手拢了拢头发，似乎不经意地开口问道： 妈，你上次那张纸在哪儿找到的？ 宁晴刚挂完电话，一愣。 啊，什么纸？ 秦宇抿抿唇。 就，你给外婆收拾东西的时候，有张纸掉出来了。 宁晴回想了半天，也只有一丁点儿的印象。 纸？那应该是你外婆的东西吧？我不清楚。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你外婆，顺便问问。 陈淑兰？秦宇对陈淑兰的印象只停留在穿着朴素的老人印象，对陈淑兰并不了解。不过这曲谱里的意境还有对技巧都很有考究，秦宇自己估摸着应该跟陈淑兰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得到的。闻言略微点头说： 嗯，我明天跟你一起去看外婆吧。 因为秦宇发现徐瑶光对他那首改编新曲的兴趣比他拉的其他的音乐要多，可曲谱只有一张。不过秦宇没把那曲谱跟陈淑兰关联上，只能说碰碰运气。次日，秦宇难得跟宁晴一起去看陈淑兰。 妈，雨儿来看你了。 宁晴把陈淑兰的床摇起来。陈淑兰病恹恹的，精神状态都不好，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无力的。秦宇没有坐在床边，坐到了一边的椅子上。他十分关心地问候了陈淑兰好几句，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才帮陈淑兰盖了被子，说： 对了，外婆，上次我妈帮你整理行李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有张纸，上面就是一堆符号。 怕陈淑兰看不懂简谱，秦宇换了个说法： 您还有其他的吗？ 陈淑兰说话的时候状态都挺不好的，没跟秦宇说几句话，唯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精神一振，看向秦宇的眼神金光毕现。 你怎么知道我行李箱里有简谱？ 陈淑兰病恹恹的，没有什么杀伤力，可一板着脸，眉眼依稀可见凌厉。 你拿了？ 秦宇印象里陈淑兰就一农村老奶奶，哪里知道她还有这种气势。 我没有。 他不由往后缩了缩，有些害怕。 是吗？ 陈淑兰眯着一双浑浊的眼盯着秦宇看了半晌。 我奉劝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动什么心思，那简谱你也最好不要动。 秦宇脸色发白，背后一阵凉意。 外婆，您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自己清楚。 陈淑兰咳了几声。外面宁晴拿着水壶一进来，就看到秦宇脸色发白，很受打击的样子，不由得看向陈淑兰。陈淑兰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双眼微微闭着，似乎很累。宁晴怕打扰陈淑兰休息，就直接带着秦宇出去了。两人刚出门，宁威跟慕莹几个人就上楼了。秦冉拿着手机，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 二表姐，你也来看外婆啊？ 慕莹往前走了几步，笑意盈盈地跟秦宇说话。秦宇叫了声小姨，就没有开口说话了。 妈，我们这次校庆，二表姐要拉小提琴。 最近几天，几乎全校的人都在为校庆狂欢。尤其慕莹高一的这群新生，他们赶的时间刚好。 表姐还是压轴表演。 最近学校提起秦宇小提琴的次数多了起来， 大家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一班那个学习好、长得好看、家世还挺厉害的上一任校花秦玉身上。 是啊，玉儿有个校庆，妈身子骨不好，我就不让她去了。你们有时间吗？我让玉儿多拿几张票，她是学生会的。 宁晴提起秦玉的时候，脸上的笑意浮起，声音都不自觉升了好几个调。宁薇顿了顿，她还要去打工。倒是慕莹十分惊喜地开口： 那谢谢大姨了，我们班好多人没票。 一中一个年级就将近1000人，加上家长跟学校老师主任这些，学生的票也寥寥无几。一行人说着话，秦冉拿着手机，头也没抬地往病房走。宁晴余光看着秦冉的背影，压根已经不想再说他什么了。从小他就这样，性格孤僻，跟人玩不到一起去。陈淑兰说他早会，宁晴简直无语了，明明就是情商低，性格方面的问题。 雨儿，你先回去。 宁晴想起一件事，没有直接跟秦宇回去。秦宇点点头，他心里装着事儿，也没有多说。沐莹就帮秦宇按了电梯。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